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 从 To Hebe My Love 渺小，再到2016年7月13号推出的第四张专辑《人间烟火》，田馥甄在单飞的道路上走的是扎扎实实，脱离了 SHE 时期的三分之一属性，成为一个有着鲜明个人音乐魅力的歌手。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正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人间烟火》。

洒开心的笑，痛苦在胸口燃烧，在你离开以后，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不听别人的劝告，才掉进你的圈套，现在知道却放不掉，时间慢慢的变老，戒不掉对你的依靠，失去重心该怎么好，每个表情都能治疗相思的煎熬，戒不掉你对我的好，像被关在想念的牢，只剩寂寞缠绕着我，无路可逃，就是戒不掉对你的 这首庾澄庆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戒不掉》发表在2006年的时隔三年接力大热的哈林天堂，一向擅长把音乐玩出花的庾澄庆这一次选择了相对旋律性的音乐路线，也是契合这样戒不掉的主题。庾澄庆最戒不掉的自然是音乐，也希望他的歌迷可以永远戒不掉他。来到7月15号，我们选听到的这首歌是2004年7月15号发表的《让爱情优先》，距离上一张成名的《幸福》专辑过了4年时间，也是他从索尼离开签约金文唱片之后的首发唱片。那这天发行的日期呢，也是成名的生日，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同名主打歌《让爱情优先》。 思念之间，如果拥抱点燃了深埋的情，